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这期 Web View， 我是王寅， 我是静理。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准备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奥运会的相关的内容。 为什么聊奥运会呢？ 聊奥运会其实现在稍微有点晚，因为今天其实是奥运会的最后一天。 对，其实我们想聊奥运会的这个时间呢，就其实还比较早，应该是在奥运开始的时候 是的。 但是为什么要放在今天聊呢？ 嗯， 因为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哎，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 全民健身日。嗯， 对。然后今天呢是上海市就各大体育场馆免费开放的日子。 哦， 然后今天我们也有幸的能蹭到了2个小时的乒乓球 免费的场地。 对，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把问题就是回归到奥运会上来。奥运会的比赛你看了多少？ 就是我看了一部分吧，因为可能奥运会这个比赛它是有同时进行的，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它既可以比击剑又可以比赛跑，所以说你可能需要很多屏幕来看一个时段的节目。但是我当时是挑了一些自己喜欢的节目，然后预约了一部分看了看，但是我觉得可能总体来说没占太大的一个时间精力吧。 嗯，那你看的项目主要有哪些？ 我看的项目有足球，这个自己也比较喜欢嘛，然后可能还有赛跑，主要是这两个。嗯，还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像马术啊或者体操，这个会看一些。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奥运会大家看比赛的热情可能随着直播，就网络直播的这样一个产生反而变低了？ 我觉得这次的奥运会有点低开高走，就可能大家看那个开幕式的时候大家觉得奥运会可能办的感觉不太对，但后来慢慢随着这种夺冠的意识变强，大家的关注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嗯，确实，我其实这个开幕式我没有看详细的，我没有就是跟着直播看开幕式，但是我听过一些播客嘛，他们对于这个开幕式的评价就感觉就还没有一个春晚就是说显得有意思。其实当时我就想过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就日本不发扬它的特点，就比如说把它的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做成一个就是类似于头号玩家的这样一个处处有这种 ACG 彩蛋的这样一个演出。 他这个应该也有，就他放了很多一些动漫歌曲在里面。 对，但我觉得 还不够。 对，还不够。 嗯， 如果说与其弄成这样一个大家就是评价都比较负面的这样一个开幕式，倒不如就索性就办成了这样一个不显他文化特点的这样一个就是盛会，起码能让一部分人狂热起来。 是，所以这次奥运会你有什么就特别感兴趣的点，或者说你觉得这个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观众吧。 没有观众。对 对，因为你像有些国家的观众会比较热情，首先是我国观众。 嗯， 其实这是一个给运动员一个鼓舞，然后让电视也好然后网络直播前的观众也觉得特别受鼓舞的一点。 是的， 但是没有观众可能会显得就是场地非常冷清吧。 嗯，就自己比自己的。 对， 这次你感觉参赛队伍上有什么不一样吗跟之前的？ 嗯，我首先注意到了就是在奖牌榜上有一个俄奥委会，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这个俄奥委会是什么，为什么不是俄罗斯呢？ 被禁赛了是吧？ 对。 嗯，他为啥被禁赛？ 这个俄奥委会是它的全称是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嗯， 然后这些运动员呢是不在这种政府支持的这种兴奋剂服用的系统下允许参赛的运动员，他要提供一些证明的材料给这个奥委会，然后才可以参加奥运会。 所以说他是被禁赛了，所以没办法以俄罗斯参赛是吗？ 对，因为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运动员他是就开始政府支持下的就是服用兴奋剂。 嗯， 然后所以说2019年的时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他让俄罗斯禁赛4年。 啊， 就世界杯奥运会等赛事都不允许参加。 所以说他是有大规模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然后被查出来了。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让，而且还是政府支持，就挺让国家蒙羞的一件事吧。 我觉得这个倒是开了一个好头啊，就是说我觉得我挺想看就是人类这种极限下的这种速度力量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不如就是所有国家办一场就是全嗑药的那种比赛，你也吃药我也吃药，看看大家的极限在哪里，看一届有没有这种比赛。 就我们先说就是兴奋剂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要禁止它，一是为了奥运会的公平嘛， 嗯， 因为兴奋剂这个东西本来就非常厉害，它厉害到什么程度，它其实种类非常多，就在各个的体育项目领域都会有一个就是使成绩提高的这样一个表现。 哎， 就无论是从耐力爆发力速度和力量上，都有相应的兴奋剂。 是， 然后这种兴奋剂所禁止的应该我记得有300多种。我们就先以速度为例吧，就是说如果短百米短跑比赛你如果要是用兴奋剂的话，它就可以让运动员的成绩提高0.4秒。0.4秒你看着非常的少，但实际上就是在百米短跑，就是其实大家争的都是9秒至10秒的那一秒。 对， 所以0.4非常多了。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就是百米决赛冠军我们熟知的博尔特和最后一名也就只差0.25秒而已， 这很厉害了，所以说提升 了。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用了兴奋剂的话，如果说对方没有用你直接就是冠军，可以这么说。 所以大家都用吧？ 不行啊。 为啥？ 其实不光是因为公平，它主要是为了运动员的健康考虑，就因为运动员本来就有很多伤病了，然后这些就是兴奋剂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它轻则会使你呕吐头晕，然后重则会产生那种精神上的依赖 啊。这样 早年间就是奥运会里面也出现过就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猝死的情况。所以说这其实对于运动员的那个身体伤害非常大，所以就被彻底禁止。然后其实我第一次想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是那天就是看乒乓球混双的决赛。 这谁跟谁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这个应该是让中国观众都印象深刻的一场比赛 啊， 就是我们这边的许昕、刘诗雯对战日本的伊藤美诚和水谷隼 啊。 中国观众普遍都觉得心梗。 为啥？ 就因为在大家的认知里，乒乓球项目一直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嘛，就我们必拿金牌，就如果说输了，那我们新闻媒体就得拿痛失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比赛的那失利。但是其实就那天我也看着心里很难受，因为虽然说我不是乒乓球的球迷，我就一直是乒乓球的4年球迷，就只有在奥运会的上的时候才会看。其实观众的这样一个期望吧，对于选手来说也是一定的压力。 是 当时许昕就说了嘛，说我许昕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能够预料到就如果说他输给了日本选手这个热搜会挂一天，但是如果说他拿了金牌这个热搜只会挂一个小时 啊， 因为这是观众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 这场比赛让我感觉这种观众的矛盾上升到了一个峰值。 不赢不行。 对，就是说大家到伊藤美诚和水谷隼的那个推特上面就评论去人身攻击球员、当然我不是说给他们两个运动员怎么说辩解的意思，他们两个运动员我觉得也是球品一般。 谁球品？是日本的是吧？ 对，因为伊藤美诚不是在那个推特上面说他认为中国使用了那个球拍粘合剂嘛，就这种，这显然是一种输不起的表现。当然了，我觉得我们在攻击球员这一方面也不是一个特别有风度的一个表现。 那个什么球迷上去打不就完了，你觉得不行那你上去打呗。 我在那场比赛之后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那场比赛我只看到了后半程，就是前两局非常有优势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然后但是呢羽毛球呢我是从就是小组赛就开始追了。论这种比赛的残酷，我认为还是羽毛球项目这边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是淘汰的厉害吗还是什么？ 虽然说国羽在这个羽毛球项目上的表现就非常好嘛，就5项项目都进了决赛，金银争夺战，但实际上除了女单和混双以外，就世界排名第一的都没能进决赛， 并且女单和混双的世界第一也没有夺得这次比赛的金牌。 还是很爆冷啊。 非常非常爆冷，就甚至男子单打 世界排名第一的桃田贤斗早早就出局，我家的那些群都炸了。就为什么呢？因为他输给了一个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韩国运动员，就不能说小将吧，因为那个韩国运动员好像和他年龄相仿，但是之前的成绩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你像男子单打，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将就是金廷 啊，不是林丹， 对，林丹已经是 老将了。 对， 传奇了哈， 他已经是传奇了。但是我们一直期望着，就是桃田贤斗他作为一个日本运动员，能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就重现林丹当年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夺冠的这样一个辉煌时刻。但是没有，而且这个哥们儿其实特别惨，就是他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也没能拿到冠军，他甚至都没能参赛。 为啥没参赛？ 他和田二贤一就卷入一场赌博风波，然后当时国家队禁止他参加就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然后说无限期禁赛。但是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呢，2017年他又重回赛场，所以说他是一个没有比过奥运会决赛的这样一个世界第一。 嗯，所以这次也很遗憾。 他的世界积分比就是第二要高出很多，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就是夺冠热门嘛。我就在想，这样一个人他早早就出局了，对吧？你说他们观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其实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来这个所有项目都没有说是有一定的赢家。 对呀，金牌又不是我们家开的，对吗？ 对，然后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是印尼的组合小黄人。 嗯， 这个组合的特点就是身高不高，速度和反应都特别快，就以敏捷著称。 嗯， 然后也爆冷，没能进决赛。我觉得就是今年日本反而是在羽毛球项目里是比较爆冷的， 是没打好那种爆冷， 就多种因素吧。比如说像女双世界第一是因为膝盖受伤，但是日本的两个女子单打名将，一个奥原希望，一个山口茜，他们两个其实是就是在身体条件上最值得敬佩的运动员，然后往年也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嗯， 我记得那个山口茜在他20岁的时候应该是短暂的排名世界第一，这两位都没能进决赛。 嗯， 所以我觉得观众应该有一种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吧， 对 啊，在看比赛的时候也多了很多思考。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使用电视看奥运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心态就是今天有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一定要拿金牌，尤其是乒乓球， 就等于说现在是有参与渠道了，他就能闹了是吧？之前看电视他怎么闹啊？他没办法撒气呀、啊。现在有网了，又在手机上看直播，看完发条微博骂一顿。 我记得那时候拿电视看奥运会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受，就我觉得我看的比赛必输，所以说那时候我妈都不让我看了。 嗯， 我记得那时候看中国女排的时候，然后当时都已经快输了。我当时特别沮丧，然后我就把那个电视关了，然后转天就说什么神奇逆转。然后还有我记得羽毛球男双，然后当时是已经输了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也陷入不利，然后我妈就说你快别看了，一看肯定输。 嗯， 然后转天新闻又是神奇逆转。 反正不止你一个人会有这种看法，就是你不能看一看就输这种看法，好多的这种观众都有这种看法，就觉得自己特别重要，看了就必输。 我看那个热搜有一个说，就是乒乓球男单和女单，就是因为都是内战嘛，所以叫做扫把星也可以看的比赛。 嗯， 但我觉得就是选手的压力啊，包括什么，我觉得还是就是这种媒体渲染的色彩太重了。 对呀，目的性太强了，就得赢。哪有怎么可能都是你赢的？ 对，我觉得这种对于就是运动员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嗯，就在那个田径比赛开始的时候，大家又开始 cue 刘翔了嘛。 嗯， 然后刘翔说大家没有必要向他道歉，即便是现在就很多人在他的有关他的微博下面都会说，就是他是佯装受伤退赛，然后说没有信心比下去等等等等的。但其实我注意到，就是今年女子七项全能吧，然后有一个200米的一个比赛， 然后有一个国外的名将也是就是跟腱受伤，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情况。 对啊，就伤病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很常见的， 很多媒体就为了这种流量啊，就会去过分的渲染这件事。 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如果说刘翔在今年退赛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反而认为会比当年的情况要好。 嗯，为啥那么乐观呢？ 因为我觉得能看出来观众的素质在提高。 有在提高吗？你上网是感觉人们素质在提高吗？ 有在提高，因为当年我很清楚的记得刘翔退赛的时候，大家指责他，然后质疑他的声音非常非常多。 嗯， 但是今年大家观众认为的国乒混双就一定能赢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虽然说大家就在可能营销号的带动下就是走向了另一个侧面去攻击日本运动员，但是我觉得指责我国运动员的声音少了很多。 也有，也看到了一些。我在想就可能今年刘翔如果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下退赛了，他立马就会被打成这种反动势力，可能就人们对于这种不能赢就得你要不就是特别行就第一，要不然你就什么都不行，就两头二极管一样的脑子，只能想这些事儿。 这是一个竞技体育的一个另一个残酷的方面。 就这奥运会已经不是奥运会了，跟打仗一样，你不你死就是我亡，这不是奥林匹克精神。 就我想起，你还记得李宁吗？ 嗯， 李宁他以前是一名体操名将。 嗯。 可能因为我们岁数原因，我们对于他之前的事情其实不是很了解。 嗯， 他也是因为体操队没有一个得力的后辈来接替他嘛，然后他就顶着伤病去参加了就是他退役之前最后一次奥运会，然后大家就对他的夺冠的期望非常高，但是那次就是有了重大失误。 嗯， 观众就对他的指责的声音是非常的强烈，甚至媒体也开始攻击他。所以说他在后面就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少有媒体能够很容易的去采访到他。 对， 因为他对 很少露面， 他对媒体的就是这种警惕是非常强的。 对， 不管是媒体还是观众对于这个就是比赛都应该少一点那种，就是你比赛的及时性的这种报道是要有，但是你不应该就是头脑一热的去煽动，然后有这种就是只要你赢了我就全网刷，然后只要你输了我就那个什么指责质疑。 嗯，就流量密码嘛，情绪是最大的流量密码。好，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啊这个现状舆论现状我们大概就讨论到这里。那这期节目我们其实有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次可能会聊一些奥运会里奇奇怪怪的一些现状，我们这次可能来讨论一下。那这次啊，敬礼作为这个奥运大圣啊，如果你们听那个听跟宇宙结婚就知道大圣什么意思啊，奥运的一个大圣来聊一下其中奥运会的一些。 好，首先我们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提到了我在看羽毛球这边的比赛比较多嘛， 嗯，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这边就是有一个双打运动员， 嗯， 就渡边勇大。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在男双和混双项目里都有兼项， 就是一个人又能报这个又能报那个。 对，就其实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同样参加就是奥运会的这两项项目，说明他这两项项目在世界上的排名都不低。 但是这个应该是说同类吧，又是男双羽毛球或者说男单羽毛球这种，还是说能跨项，什么又能扔铅球又能跑步，是哪种他这个？ 嗯，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应该是第一种吧，因为他 还是本类里的。 对，他的这样一个兼项没有跳出羽毛球的范畴 啊， 但是其实还是有细微差别的。首先再说第一种兼项，混双和男双的打法是有明显区别的。 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混双，因为那个女性的力量和速度要稍显弱一点，所以说进攻和防守的以男性运动员为主，所以说他的这个站位和轮转方式都有很大区别。 但是我们抛开这种尖项啊，当然那个像游泳什么200米、400米这种也叫尖项 啊，但还是本类之内。 那么问题来了，就奥运场上有没有那种项目差的比较远的尖项的运动员？ 嗯，就等于说不是一类的，我觉得应该有吧。 对，首先我们先说啊，就是说那种必然尖项的田径中，我们知道有男子10项全能和女子7项全能。 嗯， 然后这个是仅就那个今年奥运会的赛程来说，10项全能代表的是哪10项呢？100米短跑、跳远、铅球、跳高、400米、110米栏、铁饼、撑杆跳、标枪和1500米。 好全， 就可以说囊括了田径赛场的几乎所有项目。 嗯， 然后女子7项全能也差不多，但是就是其中这几个有一点点的区别，就是它是100米跨栏跑和200米跑，然后不是铁饼了，是铅球 啊。 对，然后1500米在这里对应的是800米 啊，就跟中学体测一样， 这种是必然尖项的。然后还有现代5项也是，就比如说马术、击剑、射击、赛跑和游泳， 这就叫现代5项。 对，但是虽然叫现代5项，但是这个项目是1912年就有了， 那有点近代5项啊，那应该是。 但是除去这个来说，今年有一个田径的天才少年， 谁呀？ 哈里森。然后他是报名了跳高和跳远的项目。他当时跳高和跳远的最好成绩都排在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 啊、 然后今年呢他也都进了决赛、 啊、 只不过就是没有拿到奖牌、他的跳高是拿了第7，然后跳远是拿了第5。 嗯，但这样会不会就是少一个参赛人员，就本来这应该跳远和跳高是2个人，但是他一个人兼了，是省路费吗还是什么？ 说明很厉害，就是2项运动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有就是进入奥运的这样一个资格。 实在不给别人机会了，我就都来了吧。 由此我们可以说啊，能够站在奥运赛场的这样一个运动员都是值得尊重 的。是的， 都是排名和就能力在世界前列的。就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们以往的这样一个奥运会的老熟人，就因为资格的原因就没有能够参加今年的奥运。 谁呀？ 就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和傅园慧、 啊、 就是他们都曾经在奥运会上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其实在资格方面，尤其叶诗文是他在资格赛里只差了0.01秒， 那很短了已经。 关键是就是2020年就我国体育局颁布了一个政策，如果要能参加奥运会的话，我们的运动员必须要通过一项体能测试。 什么体能测试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耐力跑，然后这个卡了不少人。 那我要扔铅球也要耐力跑吗？ 对，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它就是一刀切。我觉得虽然说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也会让我们很多运动员跟这个耐力跑死磕上。 对，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学汉语言要考英语6级一样，有点像那个踢足球比赛但要先跑2公里马拉松一个意思。 对，差不多。当时叶诗文是因为练这个体能然后他增重嘛、 啊、 我觉得会对他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状态有影响。然后傅园慧呢是没通过这个体能测试 啊，那太可惜了。 对，所以说没能和大家见面。然后但是我们就是今年这样游泳的就表现可以说还是不错， 只能说我们领导可能不是专门干这个的，还是外行指导内行的一个状态吧。 其实奥运比赛不光是运动员个人，其实还有包括他的国家，然后包括教练，然后这个政策，这一整套体系下来的这样一个成果。 这也太对了，他不是一个运动员能够决定得了的。就他很想努力，他很想参加，但其实他有很多的阻力，这种阻力有可能是某些方面所提供的吧。好吧，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太详细去讨论啊，大家可以感兴趣自己去再多研究一下。 然后说到游泳这个项目，就我校的校友，他是在2019年的马拉松游泳女子10公里的比赛里面，是2019年世锦赛的冠军。欣欣被观众们所知道呢，就是因为他在试练的时候就让工作人员帮他捉身上的虫子。 身上为什么会有虫子呢？ 就是说东京的这届奥运会的环境比较差，就是之前也说就是在这个现代5项的这样游泳比赛嘛， 然后选手出现了呕吐头晕的这种症状， 累的吧， 你想就经过严格训练的运动员，然后在赛场上吐的七荤八素的，他们说就是这个水质太差了。 我看之前有那个什么铁人三项还是什么，就说是也说水质不行，但是中国运动员就出来澄清说是因为累的，水质是没问题的。 是吗？但是在羽毛球项目里其实多名运动员都有滑倒的一个情况。 嗯， 我觉得他们举办这届奥运会的时候不够细致， 确实会有一点 仓促。嗯，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运动员， 嗯， 因为他是2019年的世界冠军嘛，然后所以说他可能训练的时候，第一也没有一个太多的这样一个比赛的机会，第二个是他可能比赛也没有这种提升的这样一个感觉，所以说当时教练为了让他在奥运会之前就有那种跟国际高手比赛的这样一个感觉，给他报名了就是全国的马拉松游泳的男子组的比赛 啊，更激烈一点，这能报吗？让报吗？ 对，但是我也有这样一个疑问，那么奥运会能这样 女报男或者男报女？ 对，但是男子组报女子组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你让女子组的就无法夺冠了。 是的， 但是女子组报男子组的可以吗？ 不知道，没有人会这样吧。 其实道理上是可以的， 嗯， 只不过没有人去这么报。 对，太吃亏了。 其实所有的这样一个项目里就只有马术， 嗯， 就可以男女同台竞技。 那马呢？公马母马也能同台竞技吗？ 你要说起这个，其实这个马是什么性别都可以的。 什么叫什么性别？就公母都可以。 对，不仅公母可以，而且善马也可以。 什么叫善马？啥叫善马？ 善马就是阉割过的马。 阉割过的公马还是阉割过的母马？ 就统一称为善马。而且数据显示啊，就是选手用善马用的还比较多，就原因是他性格比较温顺。 就王小波都说了，就生活就像一个被锤的牛嘛，对吗？ 然后步伐也比较理想，善马用的比较多。然后而且这应该是唯一一个可能女子跟男子在性别上不具有就是明显的优劣势的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就想，你说像射击这种比赛，就按理说女性应该有跟男性同台竞技的能力， 嗯， 但实际上就男性其实耐力也比女性好。 是， 所以说就是造成了分男子组和女子组是一个不公平下的一个公平。 那肯定，那只能这样。 但是以前男女混合项目不仅是有马术的，双向飞碟射击比赛 啊， 也是男女混合项目， 就往天上打盘子那个是吗？咚。 对，其实那个还，我觉得以观众的角度，我都看不清那个飞碟。 嗯，但它会有那个烟吗？打中 是打中会有那个烟。 啊啊啊！ 但是以观众角度是看不见那个飞碟的， 嗯， 然后他是用的那个霰弹枪嘛，是一个概率的一个设计。 啥叫概率？ 就是他击中一个范围就会冒那个粉色的烟。 我这么高级。 当时呢，我国有一个女运动员在这个男女混合项目里面夺冠了，然后亚军和季军都是男性运动员。 嗯， 他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然后200发子弹都击中了，无一脱靶。就这名运动员叫张山。然后他还有一个厉害的点在于什么地方呢？他是16岁半的时候是第一次打这个飞碟，然后他练了半年就达到全国冠军水平。 我记得之前有个那个游戏叫打鸭子，就小霸王给你发一个枪，然后屏幕出现一个鸭子，你拿那个枪去打鸭子，就特别像那个打飞碟。不知道他玩过这游戏没有？ 打飞碟难度要高很多，高出很多。他43岁的时候仍然是世界杯的冠军。 嗯，这真的很厉害。 然后后面这个项目就变成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比赛 啊，还是要分开。 今年也看了，今年的那个参赛选手应该就是当年击败过张山的一个选手。 那很厉害。 而且今年我看的马术的比赛，就我看的是个人盛装舞步的比赛，然后这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获得前五的都是女性骑手。 为啥？是因为他们对那种马的驯服能力更强吗？毕竟是女性。 但按你这么说的话，那越野赛和障碍赛但是还是以男性占优。 那个累吧，越野赛要越野，障碍还得蹦，盛装舞步不就走道吗？跟模特一样。 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控制力吧。 对， 可能控制力女性和男性还算比较平均，我觉得 啊，这样。 其实要按照刚才的话题，就如果说射击，如果说我们固定子弹发数的话，就是在一个男性女性都不会疲劳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可能也有同场竞技的可能。 对，但是累了就没劲了，就打不准了。 然后今年有一个比较新奇的这样一个现象出现，今年有一名变性的这样一个选手参加。 所以他是女变男还是 男变女？因为女变男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说他是为了体育而变性啊，但是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那种女性的身体达到男性的这样一个世界排名靠前的竞技水平，应该达不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比赛就已经结束了，他是参加的是女性87公斤以上的这样一个举重，然后但是在他参赛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今年会有变性选手来参赛，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开了这样一个先例，那么说有没有那种我甘愿为了体育献身而为了拿这块金牌而变性的人， 有吗？ 就是说因为自身的其他 选择的原因 来选择，而不是因为体育的原因。那么今后应该也会有为了体育而献身的人。 但这样目的不是很纯粹感觉，而且感觉好不值。 这会影响其他女运动员的公平性。 嗯， 就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她变性选手参加这个女子组项目，她需要满足的条件。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需要进行那个特征的这样一个检查，不需要，在4年之内都必须声明自己的性别是女性。这个听起来应该比较容易，假如说我们是一个为了体育而变性的这样一个运动员，然后并且就是要以女性身份参赛，12个月内血清中的这样睾酮水平低于10纳摩尔每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我们要了解睾酮，就为什么年轻男性，就你看他干吃也不胖，而且他练肌肉练腹肌什么的都会比女性容易，就是因为有睾酮的催化。当然你在年老时，如果说你睾酮的本来分泌的量就少，然后你还维持着年轻时的这种高摄入，同时你代谢也降低， 就会变胖了。 对，就会明显发福，就出现这种啤酒肚。10纳摩尔每升是什么概念？正常男性的睾酮水平大约是在7.7到29.4 啊， 就是这是一个范围比较广的这样一个数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10纳摩尔每升其实也在就是正常男性的这样一个范畴。 对， 但是女性呢，女性其实身体里也有睾酮，但是她的水平是每升0.12到1.79， 也低了不少了。她这个 非常非常低。 嗯， 所以说像在这种肌肉合成上面都比男性要困难得多。 对， 要参加奥运会的话，他的睾酮水平只要比10稍稍低一点就可以了。 嗯， 但是这也是吊打所有正常女性的。 是， 就肌肉的合成我们可以看到在速度力量爆发力上面就都有很大影响。 是， 所以说这其实是特别不公平的一个表现。 对，但这个也没有办法感觉。 对，就其实我能理解这届奥运会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支持欢迎各种类型的运动员参赛。 We are the world。 但是问题是像这种会 大面公平，但实际上会有不公平。 对，因为你很难界定。 嗯， 要按我说，你就把这个睾酮水平设置为正常女性的这样一个值。 嗯，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真正设定成那个值，可能是由于比较困难，因为你本来原来就是男性的身体， 就他没办法，就是再怎么样他也没办法。 可能就是用药物控制的话，如果说真的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也许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这非常困难。那有没有可能就今后就单独设立一个组别，就是变性人组别？ 哎，这个感觉可以。但是如果说参加人员很少的，比如说就俩人参加，铜牌都发不出去了， 也是个问题。 是。 但是就是近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变性选手其实是真的有这种竞技的实力的。 是的， 就比如说2018年的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女子35到39岁组别的这样一个冠军就是由一个变性选手麦金农来获得的 啊。 但是这也是目前为止变性选手取得的最好成绩。 那奥运会中有没有这种特别强的运动员，就是可能只你看现在的运动员都是从小就开始练某项运动，有没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16岁才开始练，或者说更晚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现在不上班了，我去干奥运会，能不能有这种选手？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就是运动员夺冠，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无论看任何一个运动员的传记，他只要是拿过奥运会金牌的， 嗯， 你去看他的履历，其实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天才少年天才少女来的，就因为这场盛会本来就是那种可以说是天才的较量吧， 对， 就努力的天才的较量， 对， 所以说像这种十几岁才开始练，甚至说你说更晚了二十几岁开始练的这种运动员并不多，你像今年跳水运动员陈红婵他只有14岁， 这能参赛吗？14岁 可以的可以的，这是一条线，然后人家14岁夺冠，你14岁才开始练，这已经晚了，这已经很晚了，如果你成年再练的话，即便你付出再多的努力，这跟从小练起来是不大一样的， 这肯定的。 在一些就可能不太看重童子功的这样一个运动上面有良好表现的，可以说是半路出家的运动员吧。 嗯， 就比如说今年男子竞走的一名运动员，就可能没得到太多的关注啊，张俊。 嗯， 然后他是16岁才开始练习竞走的。 嗯， 虽然说没拿到前3吧，但是也站在奥运赛场上。 会不会是因为大家平时也走道，所以说这个离得不太远？ 其实这不太一样，今天我也看了一场竞走的比赛， 嗯， 应该是20公里的吧，然后我当时就眼睁睁看着他从开始到走完的， 嗯， 然后当时中国选手一直在第一集团领跑，他中间领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就是他拉开后面拉开的很远，竞走它就是有技术动作嘛，所以说其实第一是累，对耐力要求高，第二是它不像跑步那种能够起来速度，你是不能屈膝的， 对， 就是选手因为屈膝要就是被罚牌嘛，罚牌就是在旁边歇2分钟这个项目里也出现了那种套圈，就是它是一圈一圈走的嘛，所以说当时中国选手就拉开后面很长一段距离一直在第一集团领跑，当时我以为第一名稳了， 嗯， 但实际上不是，就后面几公里的第一集团的人不断在变换，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原先在第二集团以后的一个中国选手然后冲到了第一集团，就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你又不能跑， 那多着急比的 看着比较慢速的这样一个赛场，他的情况也是多变的， 对， 还有一个拳击运动员，国别和姓名我已经忘了，然后他是没有拿到奥运资格，但是他已经达到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媒体说是他险些拿到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啊。 重点是他是20几岁因为减肥才 学的拳击 嗯， 然后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男子体操的一个决赛， 嗯，今年的， 对，个人全能，然后是桥本大辉夺得了金牌， 嗯， 特别有名的一张图就是他一脚踩出界外 啊， 的那个判罚，就是像体操的这种规则嘛，只要你一脚踩在界内，另一只脚跨在哪儿，其实他的扣分都是0.1， 嗯， 但是这也不排除利用了他的东道主优势，然后对他们进行抬分，都有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主观的因素， 嗯， 然后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我们包揽金银牌的这样一个蹦床项目，其实像他的这种位移啊跳的高不高啊，这都是机器打分的， 对， 那么就问题就来了，像这种打分的这种，你说有没有就是裁判就是我认为你这个动作完全完美，我给你满分， 有没有呢？ 啊，还是要说到早年间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高低杠决赛， 嗯， 我国运动员陆力，他不是最终分是满分，而是6个国外的裁判都给了满分。 哇，这个很厉害啊！ 对，就从头到尾的动作没有一丝瑕疵，落地也是稳稳的。 嗯， 说到刚才为什么大家认为那么一大脚的这样一个出界，他的判罚是特别特别不公正的呢？就是因为所有的观众几乎都认为下法是特别重要。 啊，收的美不美很重要， 对，就是其实你动作什么的可能前面观众也因为、 看不懂， 对，外行嘛 他也看不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动作，就只能听解说说，哎，来了什么100度叉叉叉，然后什么那个270叉叉叉，对吧？但是观众就会看落地， 哎，看你抖没抖，对吧？ 对， 这我能看懂，终于到我能看懂的一个地儿了。 看他终于要往下跳了，然后他是一屁股坐地上呢，还是站住了呢，还是哆嗦两下呢，对吧？都熟知，就是你要一屁股坐地上，那就完了。对，其实判罚也是，就一屁股坐地上，那是重大事故。但是一只脚在界内，一只脚在界外，这个不算特别大的事故。这可能不如就是你中间有一个动作没有做好，没有做成，可能你衔接的自然，观众看不出来。 对，可能我们的观众确实有点外行，这个确实有点内行的门道。 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就是影响好带节奏的情况。 其实没啥问题，判罚的。 当然会利用东道主优势是当然的。今年的奥运会加了很多项目，就 比 比如 如 说柔道，然后还有就柔道加了很多级别、组别，然后还有滑板，包括就是乒乓的混双也是这届奥运会新加的。当然了，你想他有夺冠的这种优势，他才会加这个。 对。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规避掉东道主优势，那只能说让运动员做得尽可能完美，我让你无可挑剔。 对， 那和就是体操同理的跳水， 啊， 也 这俩 是 打分的， 也是裁判打分， 嗯， 那有没有出现过满分？ 有没有呢？ 有，而且今年就有， 哦，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全红婵， 全红婵， 5轮跳水3轮都是满分。 可以啊。 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同样也是14岁，就相比于叶诗文，她也是这样一个年龄在伦敦奥运会上拿到的金牌， 明年会怎么样，是吧？ 太早的这样一个被媒体炒作，然后就会对她这种心态啊，然后还有这种后面的训练的方案啊，产生影响。 这是肯定的，主要是现在媒体这个炒作有点，也不能叫炒作，媒体的报道已经偏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方向去走了，包括他的一些啊得奖了，之前可能看病都看不了，家人看病看不了，现在一得奖，医院说免费治，什么家里一些亲戚也都来了，说怎么样？还我看那个族谱，修族谱的人说我要给你写到我们的族谱里，哦，他就特别那个什么范进中举一样，我感觉特别。势力的感觉就特别出来了，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从这一个侧面啊，就跟我们那个教科书里写那个古代的什么讽刺小说啊，或者外国那种讽刺小说一模一样，就把这个现象剖析的。 你说的那个运动员应该是举重运动员蔡丽吧？得病，然后就是去世。他的家人、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妻子，然后也患癌了，然后现在在向社会求助。然后当时给他写了一个传记，叫做《举重冠军之死 哦，李海鹏写的吗？我看过这篇报道。 》。不能走一个极端吧？就以前像是一个就是运动员没有保障，甚至需要卖自己的奥运金牌。你这种努力，你这种就是为国争光之后。淡出大家的视野之后，自己的生活就是被这种伤病所困扰，因为人常年在训练嘛，你除了这种就是体育项目，可能你别的涉猎也不多，你没有一个能养活自己的手段。 嗯， 确实是。 对，虽然说大家可能说你可以去当教练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当教练的门槛也比较高。邓亚萍评价为什么国乒这么厉害，就原因就是基层的教练就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水平了。 嗯， 其实近几年我也有体会，上次在上海市的一个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然后看见了王一涵， 王一涵， 她是12年伦敦奥运会和李雪芮争夺羽毛球女子单打金牌的这样一个运动员，然后她现在是华东师范的一个教练。 那很厉害，华东师范很厉害。 对，但是这个比赛的级别并不是很高， 啊， 像这种就是国家队运动员的这样一个基层化。 就很卷嘛，这么清华博士去做居委会，一个道理。 对，就是你像那个我们学校给公共课上课的这样一个游泳老师，以前是国家队，参加过世界比赛， 就现在 拿 找 过 工 名 作 次。 真的不太好找了，我感觉，嗯。 对，所以说两个极端吧，一个是没有生活保障，一个是被媒体炒得很热。但是我其实个人宁愿希望被媒体炒得很热。 嗯，他可能就现在炒，过2天就不炒了，炒别的去了。 希望大家对运动员有所夺冠期待的同时，也能更加关注他们的一些生活现状吧。只能说我们多一些关注，可能会对他们的处境会好一点。 对，所以说我期望大家对于奥运选手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在他夺得金牌的时候，不要全力的热烈的去捧， 输了之后就骂， 就是炒作，然后在他就是比赛失利的时候，就没能为国家拿到奖牌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就去质疑他这么些年的努力。 对，能站在那个舞台上的人都比网上这帮喷子们要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对，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看比赛的时候客观一点。然后这期节目其实我们也就是想到哪说哪，然后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奥运会的赛程这半个月也非常快，我国的运动员也给我们展现出来了一个他们应有的这样一个竞技状态。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锻炼身体。 是的，尤其像这种毕业了五六年七八年的人啊，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的。那么这期节目就大概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